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，每次告别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，灯火阑珊你急着要看到那个人，他也在寻找你的身影，你也让别人在等。 开场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《天使的指纹》，这首歌我们很少听到，但是呢，我却非常的喜欢，那种温柔仿佛真的是被天使吻过。分享今晚的第一个故事。我20岁，你27岁，我不懂你的苦恼，不懂你生意上的压力，不懂你想的顾全大局，不懂你说的很多。可是我给了你我这个年纪能给的所有，我的温柔，我的包容，我的识大体，我的有分寸。但也许是我们年龄差太多，我给的你都不想要，所以就这样吧，祝你一切安好，毕竟我们曾经幸福过。安慰一下这位朋友，我觉得你们不是年龄差得多，而是你们的人生阅历和阶段不同步。如果你们各自加10岁，他37，你30，那我想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。27岁的他正是开始拼事业的时候，而20岁的你正是该享受和探索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时候。只能说没有相遇在对的时间。送一首歌给你，卢巧音的《好心分手》。 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，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吗？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负过汤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爱河，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来年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没有好处还是我，若注定有一点苦楚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甘心首先给撇下，换了你是我，你忍得到吗？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，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。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负过汤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爱河，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来年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直接不过承认错，若勉强也分到不多，不如什么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

今晚没有话题，大家可以尽情在听听 FM 聊天室畅聊打卡心情日记。下半段第一首，我们的固定盲盒要出场了。玫瑰花的葬礼来自许嵩。今晚的盲盒我觉得就是拼手速了，所以呢猜对的人应该很多。其实这首歌要严格说起来也算是时代的眼泪，在那个流行非主流和阿宝色的年代，这首歌可是 QQ 空间最热门的背景音乐。许嵩也是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的首位真心荣誉音乐人，这么多年他的音乐品质不断提升，风格也是越来越多变。越长大越容易怀念过去，比如过年， 很多人说觉得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了，那就听听下面这首歌来回忆一下记忆中除夕的温情，来自棱镜乐队，旧时除夕。 那是没离开家，烟火是你的气息，哦，却是你的气息。岁月流淌，哦，绚烂而寂静，所谓别离遥遥无期。 我转瞬即逝，不曾记 放弃，我们都在一起，感受彼此的美丽。落日伴着晚霞， 小镇的一首歌，我要你好好的，很有迎着晚霞落日漫步小镇街头的浪漫感。马上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人老以后，父母会先你而去，孩子也会有自己的家庭。这个世上和你最亲的就是老伴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某次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发疯似的往外跑，只有一位70多岁的爷爷和人流相逆，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。路人好心地提醒道，老爷子，地震了，赶紧下去。爷爷却摇摇头，不行，我老伴儿还在楼上呢，我去叫他。世人皆求长生不老，殊不知世间万物，得真情者不惧生死，只为分离。 刹那的玩具，不是玩具，是否 在岁月中，就算最后只能够沉默，一辈子没有恐惧，我要找的一种感觉叫属于。有没有春花秋月夏蝉落水不会散去，有没有一关生门一藏下来不再离去，有没有爱看的天爱他的地，我爱着的你陪我美丽的老去， 李荣浩的一首《老伴》，温暖动人。老伴儿是什么呢？老伴儿就是能陪你走到最后不离不弃的人。继续听歌，张惠妹的《掉了》。

既然怎么都孤独，我更依赖。